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八十三首《行路难》之二，李白。 待到你晴天，我到不得出，修着江岸下中意，切开别个大红烈烈，贪江足够早可心，一给安稳不清净，欢迎起见巧汉贤，汉调公卿几个心，官不讲学习应该中规队，用水家家不嫌差，一生日日感应魂，时间破胆好烟在，交往别过河烟难出，水应尽数黄金带，天罗难归起来。 完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